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9集《大神出山》。秦冉当时来云城重读高三，就是因为休学一年。这件事，林家几乎所有人都有耳闻。听到秦宇这么说，林家其他人都面面相觑，没有开口。宁晴也抿了抿唇。自从陈淑兰逝世之后，她也不是没有找过秦冉。魏大师还有风楼城那些人的事情，她都没有弄清楚。然而，秦冉就好像销声匿迹了一样，找不到他的半点消息。宁晴也不是没有在宁威那里旁敲侧击过，可这件事他依旧是毫无音讯。他只知道秦冉跟一年前一样突然消失了，也是刚刚才从孟欣然那里知道秦冉这一次要到高考的时候才会回来。秦冉本来就留级了一年，没有参加高考，成绩本来就跟不上去，这会儿还直接请了半年的假期。 妈，姐姐跟你说过了吗？到时候不会还要留一年吧？她今年就已经20了。 秦宇夹了一口菜，看着宁晴挺担忧的开口。 再留到明年高考就21了。 林景轩把碗里最后一口饭吃下，直接站起来。他跟桌子上的人打了个招呼，语气温和。 我待会儿还要去找风慈。 林家的人都支持他自主创业，他跟风慈在京城也渐渐有了起色。 不知道他到底想怎样。 提起秦冉高考这件事，宁晴也不想多说，挺烦躁的开口。秦宇笑了一下，安抚着开口道： 姐姐说不定过完年就回来继续上学呢。他之前在小姨家还说过自己想考京大呢。 桌上其他人听到秦宇这句话后，不知道作何反应。林老爷子听到秦冉一直没有再去学校，似乎也松了一口气。看了一眼宁晴，笑得慈眉善目的。 是啊，说不定他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京大好，景轩也在京大，你也在京城，以后都有个照应。 其他人也连连称是，但相互看一眼的时候，低垂的眸底又带了一点讥诮。 他上不上课能有什么区别？ 宁晴也没有了胃口，放下筷子一口也吃不下去了。孟欣然坐在林景轩边上的位子，看了一眼坐在桌子上的人，他现在已经远远不如以往那般锋芒毕露，眉眼间此时敛着疑惑。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线衣，吃得差不多了，也放下筷子，看向林奇。 秦冉他考京大是件很奇怪的事吗？ 林奇拿着筷子的手一顿，林老爷子打了个圆场。 欣然，吃饭，菜要冷了。 孟欣然抽了一张纸巾，一边擦着嘴角，一边思索着。秦冉除了物理不好，其他门课就算被京大特招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啊。数学那样的变态卷子他都能考满分。可看林家这一行人的样子，似乎什么都不知道。孟欣然看了一眼秦宇的方向，心中有些意难平。以往在林家，他才是最受众人关注的。从上次那件事发生后，林奇也不如以往看重他了，林老爷子对他也是很冷淡。秦宇回来后，所有人的重心都放在了秦宇身上。想到这儿，孟欣然低了低头，咽下了到嘴边秦冉的事情。云城会所灯光很暗，觥筹交错。林景轩推门进来，里面的一群人都跟他打招呼。林景轩将脖子上的围巾拿下来，又伸手脱了外套，坐到这些人刻意空出的一个位子上。 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这个点把我叫出来。 他侧身把外套挂在椅子上，看向风慈。风慈放下酒杯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听到林景轩的话，他抬了头，目光如炬。 确实有件重要的事，刚从我爸那里得到消息，泡比回来了。 泡比？ 林景轩抬起头，他脸上的表情一直维持得很好，此时终于开始崩裂，几乎能够听到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。 Poppy，IT 界昙花一现的大神。林景轩跟风慈在大学都学了两个专业，他的第一专业是财经，第二专业是计算机，而风慈跟他是反过来的，第一专业是计算机。两人的创业也是朝着 IT 界去的。国内在 IT 上占大头的很明显就是云光财团，业界的人都知道云光财团有一个 IT 大佬团队， Poppy 就是其中一员。对方头脑超前，发布了不少免费版的技术，现在整个 IT 业界大多数人都在用 Poppy 的管理模式。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Poppy 的消息，对方就算发表论文公布技术上，也就是随意的发表在期刊上，不开新闻发布会，也不接受任何采访，除了最核心的内部人员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外界也没有人见过他的正脸。最近几年计算机的毕业生基本上都以他的技术内容做毕业设计，大学课堂上那些资深教授都会时常提起这个人的名字。距离他上一次一个技术的公布已经一年多了，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对方神隐了一年多，云光财团在这一年也没有对外解释什么，甚至有人猜测 Poppy 年纪过大已经逝世了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。林景轩跟风慈当然也不相信。去年暑假，林景轩还找到了129的官方网站，找129侦探所查 Poppy 的事情，只是直接被人拒绝了。没想到这时候风慈竟然会带给他这样一个消息。 千真万确。 风慈把手中的酒杯放下，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眸光深邃。 云光财团内部已经下了决定，今年6月底全球发布人工智能系统，领军人就是 Poppy。 林景轩没有反应过来，风慈抬头看向林景轩。 我叫你出来就是告诉你，只要有一点点能合作的机会都不能放过，其他企业几乎也都是这个想法，这次真的要炸了。 M 州边界大厦的四楼已经被霍尔的人完全清理好。 老大，秦小姐，四楼已经可以入住了。 在室内，霍尔暂时拿下了小毡帽，说话的时候眉骨的刀疤更显凶残。 M 州边界停机坪掌控着无数人的信息，跟无数的客流来往。霍尔驻守的大厦有一套单独的安全系统，这一栋大厦的构建本身就极其未来化。秦闪在一楼转了一圈， 你们的数据库有这么庞大吗？ 秦冉停在一个技术人员身后，指着他点熬上的数据挑眉，这怕不是 M 州的流量，倒像是整个亚洲的人流量。程俊就跟在他身后，面不改色地开口， 可能因为人流量大。 是吗？秦冉看了他一眼。 啊。 程俊跟在他身后，手里端着一杯水，就低头笑。 还真不是。走吧，去四楼看看。 程俊随手把杯子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侧身带他去四楼。两人走后，霍尔的手下看了霍尔一眼，霍尔按了一下眉心，没说话，只是跟着两人上楼了。基地其他几个高层也默不作声地跟着他们一起去电梯。四楼有休息室，也有训练场，实际上能工作的地方并不宽敞。不过秦冉只有一个人，不需要很大的地方， 其他格局跟庄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，这是程俊首选四楼的原因之一。 这是工作室。 程俊推开一扇磨砂的玻璃门，里面有三排黑色的电脑，想了想又偏头问秦闪， 够你用吗？ 室内还飘散着咖啡的味道，应该有一批人刚刚从这里搬到一楼去了。秦闪手指摸着下巴没说话，身后跟着的一个高层连忙开口， 不知道秦小姐想干嘛，若是不够用，我这里还有一批 IT 人手，暂时能调出两个，一楼办公室有三台 S5 计算机，可以都调过来。 他们已经听说了，这位秦小姐要在这里搞一项 IT 技术。之所以从庄园搬过来，是因为这里设备好。程俊见秦冉还拧着眉，低头看了一眼时间，语气轻缓道： 走吧，先去吃饭。我们边吃边想。 秦冉点点头，跟在他后面。两人去吃饭，霍尔和高层没有立马跟着去。 梅森，你刚刚胡说什么？调两个人员就算了，办公室的三台 S5 计算机也是老大费了心力才弄到的，就算云光集团内部都很少有人用，我们还要靠他们来带动主机系统。 另外几个高层压低声音， 就你光在老大面前出风头了。 梅森看他们一眼， 不然你要等着老大自己开口，忘记程水先生的话了？ 啊，忘记了，他们老大是个色令智昏的魔鬼。其他人一时间没了声音。半晌后，一人默默开口： 那你巴结秦小姐好歹带上我们呀。 梅森凌乱了，越说越乱了。霍尔按着眉心沉声开口道： 梅森，你们技术部门的秦小姐那边肯定会经常找，你们就辛苦一点，随时待命。秦小姐五月底就会回云城参加考试，有四个多月的时间，大家都忍耐一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